繁华深蹲入空瞒着杀了世人，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直奔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就像城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数着孤城，城郊牧笛声留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上等是我们，听青春迎来笑声，那许多人那时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一冷人生一分，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，而今世岂能不争为输若扬尘，如你在跟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 昨夜的雷声已经远去。 次一次放纵自己，让自己投入一切的爱意。虽然前方的路不清楚，虽然依然还会有人阻，我还是想你盼你。 想象中爱你。

花落红开花落红，半路偏离回忆梦，就让我轻轻说一声永远的爱。不管海角与天涯，我会好好把你想，那一段杜鹃花日子美丽难断处。杜鹃花开红又红，我的心在痛又痛，生命本无奈，你谁能修改。多情自古与恨，斟一杯美酒，一束花一片苍凉， 生活。